亲切笑脸，眉眼轻笑出千缕甜，甜蜜去劝勉，现状会改变，个个放弃争战，只想欢欣万年，用我的吻，用我身作贡献，大炮冲锋车不再远，长长浴血战，军队也敢讨厌。 拳头暴力不见不见，即刻不作战。 乖乖听我训练，多检点。 和平路上早已早已早已不想再战。 挥洒千抹冷言，军队都要听我的差遣。万年寒战月战及世界大战， 都不见都不见不见， 情愿若变，柔情闪闪嘴边，武力暴行现在没法蔓延，人人为了我，天天都不再作战。用我的爱，用我亲切笑脸，眉眼轻笑出千缕电，甜蜜去劝勉，现状会改变，个个放弃争战，只想欢欣万年，用我的吻，用我身作贡献，大炮冲锋车不再燃，长长浴血战，军队也敢讨厌。 不见不见，即刻不作战。 乖乖听我训练，多见见。 和平路上早已早已早已不想再战。 挥洒千抹冷言，军队都要听我的差遣。情意再现，求其点点指尖，武力暴行现在没法蔓延。寒战月战及世界大战， 都不见都不见不见， 情愿若变，柔情闪闪嘴边，武力暴行现在没法蔓延，人人为